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队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相声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邀请上的呢是马静博先生。今天啊，邀请您欣赏的呢是马静博先生和黄宗民先生合说的一段传统相声天王庙。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对， 我呢也喜欢听相声。 哎，都喜欢听。 我除了喜欢听相声啊，我还有一个爱好。 还爱好什么呢？ 爱好作诗。 哦，喜好文学。 哎，对对对。想起来我去年冬天呢，有一次下大雪。 哦，下雪天。 哎呦，我一看这个雪景啊，哎呀，勾起我的诗兴大发。 哦，想作诗了。 哎，做了一首诗。 多少诗？ 就这一下雪这雪景 啊， 写了一首诗。 哦，以雪景为题目。 哎，对对对。 哦，那么您这首诗是几言的呀？ 7言诗。 哦，每句7个字。 哎，对对，七言诗。 哦， 有7言绝句。 是 5言绝句。 哎，这我们懂。 我这7言诗。 哦，您这个雪景诗里有什么特点呢？ 我不敢吹啊， 大了， 我不敢跟大家吹，不敢说大话。 哎，怎么意思啊？您说说。 我这个诗的特点呢，就是啊，大家一听，哎呦，好，雪景，下雪了。 是， 当时您一闭眼呢，就好像啊，这雪景就在您眼前， 哦，就看见了一样。 可是呢，这诗词这里边哪个字儿啊都没有雪字儿， 哦。说的是雪景， 哎，没有雪字儿， 一个雪字都没有， 这是特点， 这还真不简单。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首诗啊？ 那在这儿 啊， 在这儿念念。 那您给念念，我们听听。 那也行 啊， 可以。 您念念。您这头一句是， 大家请注意啊 啊， 您听听有没有雪字儿？ 哎， 但是您一听。就是下雪了， 是这意思不是？咱看看， 头一句是 啊，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啊， 哦，这是头一句。 那么第二句呢？ 雅似白面往下扔。 啊， 下雪了吗？ 第三句， 坟头倒比馒头那么大。 第四句呢？ 井是黑窟窿。您听啊，您琢磨啊，下大雪了。 行了，别解释了，我听着有点乱乎。 怎么样？ 我问问吧，您这诗到底是几言的？ 刚不说了吗？七言诗啊。 七言诗。 七言诗。 您这头一句再念一遍。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您这是八个字啊。 啊，对。八言诗。 八言诗。哦，八言诗啊。 当时我记错了，好像是。对对对，八言诗，八言诗。 啊，我说着呢。那您第二句。 雅似白面往下扔。 嗯， 下雪了。 雅似白面往下扔，这又七个了， 七个， 七个字。 你看，我说七言诗吗？愣跟我搅和了。又告诉八言诗什么？七言诗，对， 就是七言， 就是七言诗。 嗯，那么第三句呢？ 坟头倒比馒头那么大， 坟头倒比馒头那么大，这有九个了。 横大概吧？ 什么叫横大概呢？第四句， 井是黑窟窿， 井是黑窟窿，这有五个了。这 井是个黑窟窿， 井是个黑窟窿，六个也不对呀、啊。 井好像是一个大黑窟窿。 走走走走。我可气， 怎么着？ 他愣自个儿吹这诗好，没这 里边有雪字吗？没有啊。 那管什么用啊？ 这是拿您呐开个玩笑。 哎，您别拿我开玩笑啊！我这么老实的人， 我这是诗吗？ 啊， 这连打油诗都够不上。 那我听着也是纳闷呢。 哎，作诗呢？ 嗯， 提起这作诗来了，还出个笑话。 嗯，哦，这作诗里头还能出笑话？ 还出过笑话。 我还真没听说过。 嗯，这是说的是以前的事 儿。哦，过去 从前呢 啊， 有这么一个庙。 庙， 这庙是天王庙。 哦，天王庙。 这天王庙供着四大天王。 哪四大天王？ 摸里青，摸里红，摸里瘦，摸里海。 哦， 四大天王。 是是是。 这天王庙啊，对门住着一家人家、嗯、 一个住户。 哎，这家人家六口。 都有谁呢？ 舅舅舅妈领着四个外甥。 哎，这家庭根儿啊 有意思吧。 怎么这外甥不跟着父母跟着舅舅呢？ 啊，那年遭瘟疫。 嗯， 孩子的爹妈都死了。 哦， 跟着舅舅舅妈了。 哦，舅舅收养了。 哎，这舅舅管这孩子管得厉害， 管得严。 哎，也疼孩子，就是管得严。 是是是， 不让四个孩子出门。 哦， 没事在屋里头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念书 学习。 哎，舅舅教他们学什么呢？ 学什么？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啊，这都是开蒙的书吗？ 没事教孩子吟诗搭对。 哦，还学这个？ 不许出屋。 哦， 冬天还行 啊， 那夏天受不了啊。 是啊， 多热呀。 对， 尤其是夏天天的下午。 哦， 那是最热。 可不吗？ 那孩子受不了啊。 嗯， 哎，跟舅舅商量商量，外边凉快凉快的，没门。 不同意。 不行。 嗯， 哎，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啊？ 他舅舅热的也受不了。 哦， 又热又困，他舅舅啊趴桌上睡了。 哦，冲盹了。 这四个一看，哎呀，机会来了。 嗯， 哎，走，外边凉快凉快去。 好了， 这次就出来了。 嗯， 出来一瞧啊，嘿，有个卖凉粉的。 哦，小吃小吃。 哎，那年月呀、啊、 嗯， 没有汽水， 是 没有冰棍。 对， 这凉粉就行了。 对， 这就是冷食了。 嗯， 一问多少钱一碗呢？ 多少钱呢？ 四个大子儿。 哦，四文钱。 孩子没钱呢。 啊， 一摸兜，哎，一人呢带着一文钱。 哦，就一文， 一人凑了一个大子儿 啊， 凑了四个大子儿买一碗。 你还凑出一碗来？ 买了一碗之后 啊， 老大拿过来刚要喝， 对， 那仨拦住了。哎，你那么大嘴啊， 你这一口吞喽进去多半碗，我们还喝不喝？ 就是。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得了，再借四个空碗吧。 嗯， 借四个空碗呢，哎，分开，这一喝多好啊！ 哎，这不错。 还没等分呢， 啊， 他舅舅醒了，出来了。 哟， 干什么呢？嗯 啊， 太热了，我们买碗凉粉，我们打算喝。买碗凉粉？ 嗯， 给钱了吗？给钱了。 给完了。 钱了， 嗯， 去去去去，进屋念书去，干什么？去去，这进去，轰进去了， 轰走了。 他舅舅拿着这碗凉粉， 怎么办呢？ 给钱了啊？ 呀， 这次在屋里瞧，呀哈，他喝了，嗯，我们一人凑了一个大子儿，喝是给他喝了。 你瞧， 好啊。哎呀，敢怒不敢言呢。 那可不， 他舅舅一进屋一瞧，这四个直嘀咕。 嗯， 行行行行，就到这儿吧，今儿个太热了，你们去门口凉快凉快去。 都放跑了， 小哥四个出来了。 嗯， 行，嗯，你看看，我说喝多好，你我不让你，这怎么？咱呢，想法。 想什么法？ 咱想法，咱写首诗。 写诗干嘛呀？哎， 写首诗啊。 嗯。 为什么舅舅把咱凉粉给喝了？ 为什么？ 嗯 嗯， 咱写出来， 写出来， 咱含着含着呢， 解解气。 怎么写呢？哎，老大有主意。 啊， 嗯，一掏这个笔袋，那年月啊，这都拴着一个成笔的口袋。 哦，对， 把那个毛笔拿出来， 嗯， 笔帽摘下来，咱写 写。 哪儿写呢？ 写哪儿？ 天王庙啊。 是啊， 大白影壁墙。 影壁墙， 老大就写了 啊。 弟兄四人， 哦，四个字。 老二过来写，共凑四文。 哦， 老三写，买碗凉粉。 对， 老四一生气了， 嗯， 舅舅独吞。 把实话说出来了， 咱念念。 嗯， 弟兄四人 啊， 共凑四文， 是 买碗凉粉。 嗯， 舅舅独吞。 对对对， 好， 好。 解了气了， 是 玩去了。他们刚走，打那边来了四个赶考的举子。 哦， 这哥四一瞧，哎呦，这什么庙啊？这是天王庙。 对， 供着谁呀？四大天王吗？四大天王，魔家四将，大爷皮八，二爷伞，三爷龙，四爷简嘛。 对对对， 多好 啊！ 老四说，哎，好好好，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是， 咱哥四个在这儿写首诗，留个纪念，怎么样？好啊， 也要写诗。 大哥，您先写头一句，来来来， 啊， 写什么为题呢？哎，咱就以这天王庙为题呀。 哦，就写它。 老大写 好， 把笔拿出来。 啊， 写什么呢？ 啊，头一句， 天王庙神大发身。 嗯， 发身都高。 是， 老二写。身穿铠甲似龙鳞， 有学的 铠甲跟龙鳞一样。 对， 老三写脑袋倒有麦斗大。 哇， 老四这人呢好诙谐。 是啊， 他就想了， 嗯， 脑袋大嘴就大 啊， 嘴大呢吃的就多，吃的要多呢拉的也少不了啊。 他这么给联想的。 老四写拉屎足够15斤。 这什么 哥仨一看，这叫什么呀？这是不行不行，这不行，你重写重写。老四说，嗨，谁管这个呀，咱这走了， 写着玩吧。 哎，哥四个走了 走了。 他们哥四个刚走， 嗯， 这么一会儿啊，那舅舅打屋里出来了， 睡醒了。 哎呀，哎，一抬头看见这影壁墙。 哦， 哟，谁在这墙上瞎画啊？乱画的，这不像话。这走近前一瞧啊， 啊， 哦，不是乱画。 怎么意思？ 这是一首诗啊。 对呀，啊， 好 好， 十一言一句。好好好。 哎，怎么十一言一句啊？ 七个字一句啊。 对呀， 啊，大人写的呀在上边 啊， 孩子写的呀那四句在下边，他给看对了趟了。 哦，全串起来了。 那我得看看 啊， 这首诗头句是

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还打里边拉，拉坏了不行，拉坏了拉俩鼓包，拉俩鼓包很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尖这儿没有骨头，这鼻子尖是肉的，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不能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总没有大眼睛，双眼皮可以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单眼皮儿。拉双眼皮好看，就怕圆眼小圆眼不好，拉也不行，圆眼眼滴溜圆。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这圆眼咱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直劝你，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个实习大夫，技术差点，赶上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就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给急了。哎，我说怎么？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算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拉，拉上，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你一起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几位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

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站立的你宁静悄悄。 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十天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